原来我曾无心的伤害。 Because I love you so much。 不要想你只是习惯，不满足每天的晚安，我要你留恋我在你身旁，爱我像我爱你一样。你知道我对你去白了华发落寞了思量，剪下一缕愁丝折磨让人忙，今人断了肠，今天各一方，今生与你相见无望。繁华落幕离人难甘诉衷肠，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，今夜太漫长，今两顾洋洋，今人必苦也瘦花黄，我饮在江也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，今夜太漫长，今两顾洋洋，今人必苦也瘦花黄，我饮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看百花深处愁，我把那关外一遥误，留佳人等候，梦里殇此情高几楼，我饮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看百花深处愁， 情到几楼，梦里生死情到几楼。 Bye.